此次公示共涉及七家车企，分别为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和湖南江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新能源车型共计14款。在此之前呢，工信部已经发布了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但只有39家企业的185款车型入围，这与此前的5批目录相比呢，车型不足其1/10。大批尚未进入目录的车型，即便售出，车管所也不会给上牌，因此不少经销商不得不选择停售。与国内其他大多数地区直接参照国家大目录不同，北京市还会根据实际情况，在国家大目录基础上再出一份小目录。无论买车上牌还是享受补贴，北京的消费者都能依据当地的小目录。根据最新的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2017年国补按照计划退坡20%。此前，北京市科委、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财政局、市交通委联合发布了关于调整北京市示范应用新能源小客车相关政策的通知，明确了2017年北京市示范应用新能源小客车财政补助标准，按照中央财政单车补贴额的50%补贴，国家和本市财政补助总额不超过车辆售价60%。为应对补贴大幅下降，有不少车企选择自掏腰包弥补消费者。根据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销量仅为5400辆，同比大幅下降61%，销量下滑幅度巨大。虽然有春节的因素在里面，但是北京市场销售停滞的影响也非常大。近日有一组 DS 全新中型 SUV DS7 Crossback 车型无尾实车图片在网上曝光，该车将于今年4月上海车展正式发布。从曝光的实图片来看呢，新车采用了最新的家族式进气格栅，其黑色点阵式网状设计很有运动感，同时格栅周围采用了粗壮饰条进行包边，而 LED 前大灯的设计也是一样的犀利。前保险杠方面，其两侧都设有竖立式的 LED 日行灯，点亮后非常的醒目。新车的侧面采用了流畅的车顶造型，再加上极为个性的5幅轮圈，运动气息油然而生。在内饰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配备了全液晶的仪表盘，同时驾驶员双手离开方向盘的手势动作来看， DS7 未来有望配备驾驶辅助等装备。动力方面，新车在欧洲将搭载一台全新 1.5T 的柴油发动机，最大功率为 132PS。同时，新车未来还将推出插电式混动版和 240PS 的汽油版车型，传动系统与之匹配的是全新的8速自动变速箱。 DS 品牌的设计虽然是非常的出彩，但其在国内的销量确实不太尽人如意，长安 PSA 至今也还没有得到盈利，而 DS 品牌却貌似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多新车的规划也在来的路上。再来关注一下别克汽车，近日上海通用别克官网发布了新款别克 GL8 的内饰官图，新车呢将匹配别克新一代的智慧互联系统，将于2月27号正式上市，最终的售价有望下探至25万元区间。内饰方面，新车与上一代的别克 GL8 保持一致，新车仪表台、中控以及空调出风口采用的是镀铬装饰，仪表台采用了酒红色的皮纹材质，车内的座椅显然采用的是2+2+3的布局，满足了全家出行的需求。配置方面，新款别克 GL8 全系配置别克新一代的智慧互联系统，中控采用7英寸屏幕，可支持 USB、AUX、蓝牙等多种音源输入系统，并配备有蓝牙、智能手机映射等功能，还配备定速巡航、一键启动、电动侧滑门和电动尾箱门。在安全配置方面，新车将配备胎压监测、坡道起步辅助、主动防侧翻保护以及 ESP 电子稳定控制系统。在外观上来看呢，新车基本与上一代的别克 GL8 改进而来，采用了全新的前进气格栅，使新车更加符合当下别克家族设计的语言。同时，全新的前保险杠和日间行车看起来也更加的时尚。动力方面， GL8 商旅车将搭载一台 2.5L 自然吸气直喷发动机，最大功率呢是200马力，峰值扭矩是253牛米。传动方面，与之匹配的将是一台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这套系统的百公里综合工况油耗为8.4升。 全新别克 GL8 双旅车的推出，填补了别克在 MPV 市场入门车型的空缺。新车是由老款的 GL8 改进而来的，就产品本身来说呢，老款的 GL8 也有着不错的实力，同时进一步下探的价格也是别克 GL8 双旅车的优势所在。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新资讯，一起来我们听首歌吧。 Covered up the perfect crime, no. even know I've got plans in my home. Living in a lullaby wakes you up and makes you cry. Of all the things that I can do, I can't stop from wanting you.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星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星星车帮，一起关注一下心情车新闻。 心情车新闻。 老说爆胎，那它的威力有多大？您知道吗？在爆胎实验中，模拟假人会被炸飞，车窗的玻璃会被击碎，更严重的是人都能被弹飞。所以轮胎出现鼓包的时候啊，我们千万不要用手戳。爆胎的威力是巨大的，对人造成的危害也是不可估量的，所以要养成定期检查轮胎的习惯，以备无患。一般胎压是在 2.5 左右是正常的，过低过高都有爆胎的风险。现在很多车都配备了胎压检测系统，不要怀有侥幸心理，如果发现车胎出现过度磨损，尤其是轮胎花纹已经被磨平，就要及时的更换轮胎。在城市道路正常行驶的情况下，轮胎的使用年限在5年左右或8万公里左右。如果您的轮胎到了年限，记得要多检查，及时更换。对于二手车或者是普通的家庭轿车而言呢，主要追求性价比和实用性，在车辆的舒适性设计上可能都不能尽人如意，比如噪音。所以说车内噪音往往是很多车主想要解决的一大问题。这个时候车门和车窗处的密封条便能应运而生了，在各大购物网站啊、汽车维修点，各式各样的密封条出售。那么汽车密封条真的能起到隔音的效果吗？在这里心情要告诉您，可能会让你失望了，汽车的密封条并不能有效隔音。车内噪音的主要来源有发动机的噪音、轮胎的路噪、汽车高速行驶的风噪、外部环境的噪音以及车内零部件的震动噪音。 而汽车密封条的作用呢，主要是隔绝外部噪音的进入车内，这主要对轮胎的路噪和高速行驶时的风噪有一定作用。同时隔音材料对不同频率的声响起到隔音的效果并不同，所以汽车密封条在对路噪和风噪的隔音效果上也是差强人意的。发动机噪音则会通过空气和车体两种途径传播到车内，车内零部件的震动噪音呢，则是由汽车的制造工艺所决定的，所以这些噪音汽车密封条是束手无策的。如果您觉得车内的噪音实在是过大，可以到正规的汽车维修点加密封条，不要私自手动进行改装。同时可以为发动机加上隔音棉，并换上一套静音性能比较好的轮胎，日常多注意车内部零件的养护，这样车内的静音程度就会明显的提高啦。最近呢，双龙汽车发布了一组双龙 XAVL 概念车的预告图，新车将于下月日内瓦车展正式亮相。据悉新车将借鉴第二代科兰多的设计元素，且内部设计了七座布局。从预告图上来看呢，双龙 XAVL 概念车采用了较为犀利的前脸，包括细长的进气格栅，且与凌厉的 LED 前大灯完全融为一体，同时前保险杠的造型也极具攻击性。双龙 XAVL 概念车的前脸是很犀利的，尾部方面呢，双龙 XAVL 概念车同样设计得很动感，贯穿式的尾灯也异常惹眼。在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为4630、1866、1640毫米，轴距约为2775毫米，内部采用了七座布局。未来量产之后呢，将会同斯柯达、柯迪亚克等车型进行竞争。内饰方面，新车整体设计前卫又富有科技感，特别是中控台方面的布局，双龙 XAVL 将搭载汽油和柴油发动机可选，其排量和最大功率目前不得而知。双龙 XAVL 概念车的量产版有望在2020年后上市，新车定位将高于科兰多。东风标致5008正式在武汉首发亮相了，据报道称呢，该车有望在今年六月份上市。前脸方面呢，新车采用了最新家族式的进气格栅，内部设计为点阵式设计，同时前保险杠下方还加入了镀铬护板装饰。车身的侧面呢，东风标致5008将设计得十分流畅。尺寸方面，据之前的报道称，长宽高分别为4670、1855、1655毫米，轴距呢为2840毫米。尾部方面，东风标致5008基本与之前上市的4008保持相同，且重新设计的后保险杠也显得更加的硬朗。内饰方面，东风标致5008预计将基本与海外版保持一致，配备了菱形纹路真皮前座椅，且中控台极具层次感，中控上的按钮、小尺寸运动多功能方向盘、仪表盘以及按钮操作区域都极具科技感。动力方面，东风标致5008将搭载与4008相同的发动机，提供 1.6T 和 1.8T 发动机可选，其最大功率为167 PS 和204 PS， 传动方面与之匹配的是六速手自一体变速箱，且将提供前驱可选。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车新闻，一起来听首歌吧。 Confidence is a preference with the habitual voyeur of what is known as. A morning suit can be avoided if you take a route straight through what is known as. John Scott Brewer's group, he gets intimidated by the dirty pigeons. They love a bit of him. Who's that couple all marching? You should cut down on your pork life, mate. Get some exercise. All the people. Except on Wednesdays when I get rudely awakened by the dustman. I put my trousers on, have a cup of tea, and I think about leaving the house. I feed the pigeons, I sometimes feed the sparrows too. It gives me a sense of enormous well-being. And then I'm happy for the rest of the day, safe in the knowledge there will always be a bit of my heart devoted to it. I'll try to make it work. 加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0-6126-2113。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风呀，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欢迎试驾新星车吧。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新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新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星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标新立异。 标新立异。 目前的消费者呢，都会在选车的方面考虑经济性、实用性和操作性。花150000元买辆紧凑型的两厢车，变成了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不过今天呢，我们就是要任性一把，为那些热爱运动和动感的消费者介绍两款高品质的车型。科鲁斯两厢和马自达三昂克赛拉分属于美系和日系下的知名品牌，在不到4.5米的车身之上，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呢？今天呢，我们对比的车型分别是科鲁斯两厢双离合领风版和2017款马自达三昂克赛拉两厢2.0升自动运动版，它们都是各自车系的最高配车型，终端的市场售价分别为16.99万元和15.99万元。其中科鲁斯两厢可以享受10000元左右的终端优惠，所以两款车型的最终售价呢基本是相同的。在车身尺寸方面呢，马自达三昂克赛拉在车身长度和高度分别稍占一些优势，而科鲁斯两厢则拥有更宽的车身，两车的轴距数据完全相同。后备箱方面，两车都表现得比较一般，特别是科鲁斯两厢在常规状态下后备箱的容积仅为290L， 比较局促。不过两车均是支持后排座椅按比例侧翻的。从两款车型的外观整体来看呢，可以说是都体现了各自品牌家族式的动感设计。其中科鲁斯造型复杂的前脸线条来自旗下性能跑车的科迈罗，而马自达三昂克赛拉则是完美贯彻了家族式的混动设计，看起来英气十足。两款车的设计风格谁更动人也是见仁见智的。车身的线条不约而同，乍看上去两款车的侧面线条十分的相似，细看之下还是有区别的。看起来昂克赛拉的尾部设计更为协调，肌肉感更强一些。两车都配有了日间行车灯，科鲁斯大灯为卤素光源，昂克赛拉则配备了 LED 远近光灯，两车均配有自动大灯和前雾灯。科鲁斯还提供了前泊车雷达，防护全面。尾排部分，科鲁斯为单边单出隐藏式设计，昂克赛拉则为双边双出直排样式，动感很强。 在内饰和配置上面呢，两车配置都是很丰富的。内饰整体均为 T 型布局，克鲁斯为对称式环抱设计，线条饱满而柔和。昂克赛拉则大量使用了横向水平线条，配合悬浮式独立中控屏，看起来更为硬朗。关注一下中控操作区，两款车型都提供了七英寸中控台显示屏，功能方面都比较丰富，智能互联功能都没有缺席。克鲁斯取消了 CD 碟机，昂克赛拉呢则是依旧支持播放音乐 CD。空调部分两车都提供了自动空调，空调控制方面也都一样。相比昂克赛拉的双区空调，克鲁斯仅提供单温区控制，但多出了前排座椅加热功能。两款车都配备了四门电动车窗，自动大灯、自动启停功能都没有缺席。昂克赛拉还提供了后视镜电动折叠。从配置上我们可以看出，马自达三昂克赛拉在配置方面稍领先于克鲁斯，换挡拨片等装备也进一步增加了它的运动气息。相比之下呢，克鲁斯提供了一些比较人性化的舒适性配置，例如前驻车雷达、前排电加热座椅和自动泊车入位功能等。整体看来，两车在内饰和配置方面都各有千秋，不分伯仲。在空间表现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两款尺寸相近的车型具体表现也相差不大，其中克鲁斯后排地板凹起的高度较低，同时在储物空间方面也有更加的表现。马自达三昂克赛拉则提供了后排空调出风口和更大的后备箱，也是各有所长。两车动力方面呢也有较大的差异，克鲁斯采用了当下流行的小排量增压发动机，低速爆发力强，燃油经济性较高，而马自达三昂克赛拉则搭载了马自达引以为傲的创驰蓝天技术 2.0 升发动机，更是具有强大的功力，配合六速手自一体变速箱，动力输出线条性流畅，同时多连杆独立后悬挂也让其在硬件上比克鲁兹的操控性能更加优异一些。说到亮点呢，克鲁兹唯一的优势在于搭载了小排量的增压发动机，起步有冲劲儿，燃油经济性也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而马自达三昂克赛拉两厢版车型，无论是外观设计还是内饰配置，都均表现出较强的运动感，自吸发动机独有的线性操控也令人心动。今天对比的两款车型代表着美系和日系两种运动风格，线条对柔美，舒适性对科技感，小排量增压对自吸，瓦特连杆对多连杆，归根结底还要看看您到底喜欢哪一款。以上就是今天的标新立异，让我们来听首歌吧。

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新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耳目一新。 耳目一新。 虽然驾驶证的有效期会标注在驾驶证的内页，但是还有很多朋友忽略了这个有效期，尤其是那些考完驾驶证但却不开车的朋友。那有的朋友就会问了，我的驾驶证过了有效期，是不是就要重新考一次驾照了？其实不用担心，即使驾驶证超过了有效期，还是可以恢复的，只要符合条件就行。那机动车驾驶证过期多久会被注销呢？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规定，机动车驾驶证的有效期一般为6年，驾驶人应当于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满前90日内申请换证。驾驶证超过有效期后就不得驾驶机动车了。同时还有规定，超过有效期1年以上未换证的，交管部门应注销其机动车驾驶证；超过2年的呢，通过科目一的考试后，可以恢复你的驾驶证的正常使用。如果被注销超过2年，则需要重新申领了。那驾照的年审时间呢，自从2013年1月1号起实行的新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中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在机动车驾驶证的6年有效期内，每个计分周期均未计满12分的，换发10年有效期的机动车驾驶证。在机动车驾驶证的10年有效期内呢，每个计分周期均未计满12分的，换长期有效的机动车驾驶证。根据规定，驾驶证可以在提前到期前的90天内换证。那驾照过期的时候，我们要带些什么呢？首先呢，您要持县级或者是部队团级以上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身体条件证明。第二呢，本人的身份证件原件以及复印件。第三，驾照原件。第四，驾照申请表。第五，近期1寸白背景免冠彩色照片3张。那如果呢，您的驾照过期了，这时候开车会怎样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驾照过期后驾车属于无证驾驶或被视为无证驾驶，驾驶机动车的处罚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并处罚15日以下的拘留，对于发生人员伤亡等重大交通事故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如果您是特殊情况出国了不能按期换证，应该怎么办呢？机动车驾驶人如果因服兵役、出国等原因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办理驾驶证期满换证业务的，那应当向市车辆管理所申请延期办理。申请时应当填写申请表，并提交机动车驾驶人的身份证明、机动车驾驶证和延期事由证明。延期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延期期间机动车驾驶人不得驾驶机动车。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驾照到期了，千万不要忘记更换，小心被注销哦。再来让我们看看汽车中控大屏。随着车载导航智能化的趋势呢，屏幕尺寸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最开始的仅仅几寸发展到现在的标配就是10几寸。现在越来越多的车主呢都会选择更换汽车中控屏，屏幕越来越大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和潮流了。有的车用横屏，有的车用竖屏，到底怎么样的屏幕才有更好的交互体验？横竖屏的优缺点要搞清楚，首先要明白横竖屏设计的优缺点。不过在这之前呢，先要强调一下，讨论横竖屏的优缺点不涉及到具体的产品，原因也是很简单的，车内大屏的整体体验还是要参考一下 UI 设计、交互逻辑等等各种原因。但目前市面上很多产品普遍设计的都很一般，绝大多数的时候人们开车的视觉焦点大多位于车外，并且是平视的状态，任何看或者操作屏幕的动作都需要把视线从外向内移。因为我们人的双眼呢是横着排列的，所以人拥有的是横方向型的眼帘，也就是说我们长期以来看到的世界都是横方形的。电影屏幕、电视机屏幕、电脑屏幕，大多数的时候照相机的取景框都是横方向的。在绝大多数的时候，车主开车的视觉焦点大多位于车外，并且是平视状态。那从人机工程学的角度来看呢，视线的横向移动更为方便，在宽度不是很大的范围内，只要调整眼球，纵向移动需要通过低头抬头来调整角度，相对就没有那么自然。 横屏车机很大的优势在于更好地配合人的视线习惯，把内容从左到右铺开，符合我们人的视觉习惯，这就是横屏机受宠的原因之一了。那出于安全考虑呢，这个动作需要消耗的时间和注意力也只能非常短，因此移动眼球的速度和舒适感肯定是超过移动头部。那无论是前装还是后装市场，中控导航都是来自供应商，在供应商的体系当中呢，产品的可靠性无疑是优先级最高的。横屏方案有相对更久的使用习惯，在稳定性、安全性、可靠性等方面都有很多优势，更容易控制成本。所以说我们现在车内使用的中控大屏都是横屏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星车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 Living on bread and wine was easy for John and James and Mother Mary. And I'm no saint, and that's my ball and chain. 'Cause when I'm past that silver chalice, I always drink my fill until it knocks me down and tangles up my brain.Yeah, buddy, it's a short life. It's a hell of a life. It's a mean old world when you kick to the gutter and the fire. Water is the one thing to put out the flame. Walking through graveyards and sleeping in alleys, telling myself the same old story, drinking thatBlood and calling it holy white. Looking in windows and seeing a stranger, going through hell like a fallen angel. Feeling my bones getting old long before their time. Yeah, buddy, it's a short life. It's a hell of a life. It's a mean old world.Gather me up in your